不能再这样下去，非逃到热带设法喘口气。这关系要如何继续？我的责任不能就这样逃避。别人